0800-55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的歌曲，我们现在听上去其实有十足的感情哈， 还真是， 是吧？ 嗯， 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红色之旅的部分哈。 是的，因为今天是7月2号嘛，昨天7月1号我们党的生日，对不对？ 我们便便应时应景哈。 是， 其实作为很多的青少年群体，比如说初中生、高中甚至是大学生，也会有这样的学程的安排，比如说到一个红色的旅游目的地去感受当地的比如说红色的气氛，然后那不叫忆苦思甜，让我们这个理论走进现实，对不对？现实当体会啊。今天呢我们准备了很多很多这方方面面的知识，如果您呢最近正在策划一趟红色的旅行之旅的话，你可以听听我们今天节目组在10分钟资讯播报之后为各位准备的红色旅程。 好的，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关注第一条新鲜的资讯哈，这个现在都说旅游合作，旅游合作是一个全面的产业链的链接啊。 是的。 今天我们看到了像那个商城、麻城、金寨三地共同打造大别山旅游合作区。 啊，是的。 想起大别山啊，再见了大别山。 还真是。我看到商城麻袋，我说哎，麻袋是什么东西、啊 哎、 对。近日的河南省商城县和湖北省的麻城市在黄柏山狮子峰景区举行了大别山旅游合作区签约仪式。此次签约仪式呢，意味着河南商城县、湖北麻城县与安徽金寨县三地将是突破行政地域的限制、进行深度资源互补与共享，共同培育客源市场，共享流通渠道，实现真实意义上的合作共赢。 是的，我们了解一下，大别山旅游合作区将是以黄柏山狮子景区、狮子峰景区为中心，全面整合周边的旅游资源，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助力大别山旅游经济带的形成。你看，打好红色旅游、绿色生态、历史文化牌，三地政府将秉承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互联互通为着力点，促进旅游要素自由便利的流通，打造多元的交流平台，推动大别山旅游合作区域旅游市场的经济共享，实现我们又看到了非常熟悉的词汇，旅游产业的全域发展。 是的。那签约仪式上，商城县的副县长张玉梅表示了，说两地呢将从旅游资源共同开发、招商引资、人才的培育、产业发展、脱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等六个方面展开深度合作，真正建立规范有序的旅游环境与旅游市场。那麻城市副市长杨金叶也表示说，商城县与麻城市已就大别山旅游合作区的实践和探索达成了共识，交通上互相串联为前提，线路上共同组织是基础，政策上相互支持是关键，效益上实现共赢是目的。 是的，这个三地政府呢，将旅游元素嵌入到了乡村建设当中，鼓励村民朋友参与到旅游的发展当中，一定要支持，不要抵触哈。实现田园变游园、农房变客房、农产品变旅游产品的三个转变，让当地的百姓呢，通过乡村的民宿、当地的特产美食等方式，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是的，反正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哈。同时呢，三地政府还将以生态红色文化为主线，整合各地的资源，以旅游来带动产业，再用产业来推动百姓脱贫，共同协同推广。 是的，这个应该是实现了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倍增效益哈。 是的。 第二条呢，夏天来临， 有一样东西特别的爽， 又伴着世界杯的如火如荼进行啊。大家有点佐餐的配搭。 是的，哎呦，我还真是我有点馋这个东西了， 很久没吃了吧？ 很久没吃了。 小龙虾。小龙虾怎么了？ 小龙虾啊，现在都已经，我跟你说，升级了啊， 升级了， 都有专门的高速了。 而且就比如说你在比如说湖南点个小龙虾，一会儿就到咱们饭桌上来了 啊。为什么呢？ 不用那么着急了啊。 对，岳阳有一个龙虾高速。 哎呦， 是不是波士顿龙虾就是小龙虾？ 对 啊， 龙虾高速啊。 对，助力每日2000万只小龙虾运送全国， 每天。 每天 2000万只 啊，两千万只。 我们回到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 是哪个国家说小龙虾泛滥来着？ 对， 对， 都市夜色的这个夏日当中啊，小龙虾的麻辣鲜香成为了独特一味，早就被称为夜宵界的网红。 是， 我们回到那个我没去过这个地方哈， 对， 湖南岳阳市，每天2000万只小龙虾正通过京港澳，应该是 平如 杭瑞等途经岳阳的多条高速公路流向全国各地食客们的餐桌，全程高速实现小龙虾24小时通达全中国。 哇， 哎呦， 龙虾是岳阳市的一个特色产业之一。 是， 对，在过去由于交通条件的制约，岳阳市的小龙虾主要是销往像长沙、 近 益阳，对，近的这些武汉、江西等周边省市。哎，近几年呢，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这道路打通了， 对， 这各种高铁什么的也都快了，是不是？岳阳的小龙虾产业是不断壮大。 如何将龙虾销往更远的地方， 对， 更快的送到人们餐桌上，是小龙虾产业发展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这以前啊，有些工作人员回忆哈，你看，就比如说老王吧，是这么说的哈， 老王 啊，那个八十六探子啊， 嗯， 从1996年开始从事水产运输工作。我呀，经历了从火车、普通公路到高速公路的提速飞跃的整个过程啊。这个王先生表示说呢，水产运输业具有抢食的特殊性，小龙虾运输尤甚。承包火车是之前最原始的方式，但是运能不够，效率不高。 是啊。 2000年开始通过普通公路运输，路窄人多，车速受限，运输充满着局限性。 哎呀，也是让人头疼啊，怎么办呢？ 两年之后 2002年借力尚未完全拉通的一个高速公路出行，从岳阳去运送小龙虾到上海，货车司机们争分夺秒，也要花费至少17个小时的车程， 而且如果遇到堵车， 对，那就更麻烦。而且这个龙虾它不像别的东西，你要是说冰鲜超过一定的时间就坏了。 对，所有的食客也很挑剔， 是 吧？口感上也不能保证。 对，你这一批，哎，死在路上了， 对， 怎么办呢？ 对啊，如今呢，伴随着高速路网的发展，岳阳龙虾坐上了高速列车，在高速公路上跑出了经济的效益，跑出了幸福的生活。 哎，不错啊。反正呢，这个有一个统计数据，对，岳阳市的一个粮食局出具2017年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 怎么呢？ 对，在2015年岳阳市范围内的小龙虾产量0.9万吨，这个数字在2017年变成了4.3万吨。 2017年啊， 哇，将近80%的小龙虾销往了哪儿？北京、上海、广州、南京、长沙等大中城市， 产值 14亿元。 这是2017年的时候哈，你说在洞庭湖畔呢，养殖户把龙虾捞上来，送到专门的市场进行装车集散发，或在 我们都是小龙虾，还得专门养殖， 就是啊， 对，国外那些来送给我们吧， 再到中国最远的中大小的城市，最多一天全程高速实现24小时通达是一个重要的保障啊， 真的是，我觉得现在真的交通路网的发达，加快了多少产业的发展， 是啊， 促进了多少产值的增加。 希望呢，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不要太辛苦哈，这个运力要调节好，别疲劳的一天 的 一个星期干4天那不行啊， 千万不要说这个疲劳驾驶， 是不是？对对对，很重要哈。第三条呢，关注浙江的事情哈，浙江呢探寻乡村振兴的旅游解决方案，现在乡村都在解决一个振兴的方案， 对啊， 那村民的支持，然后带动他们的生活不断的提高，他们也从中尝到一些乐的感觉，对不对？ 对啊，想发展旅游啊，这个绿色产业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乡村振兴战略当中，旅游业如何发挥先行军的作用？ 问号。 这个课题呢，是在6月27日，由浙江省旅游集团还有5亿县人民政府主办的一个乡村振兴旅游先行的高峰论坛，在这个论坛上面进行讨论了。反正有各大的这个企业，还有金融公司，旅游部门等都这个参与了热烈的研讨。 我们举个例子啊。浙江旅游集团的董事长方庆华表示啊， 说了 以乡村振兴旅游先行高峰论坛作为一个良好的开端，更大范围的整合地方政府、文旅企业、专业机构、网络平台等主体的资源优势、资本优势和运营的优势，共同打造乡村旅游研发平台，做出一批旅客较好啊、市场较做的乡村旅游好产品，以此共同打造乡村振兴项目投融资的平台，国资、民资、银行基金齐上，为乡村振兴项目建设、产品开发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共同打造乡村旅游的运营平台、创新合作模式、创新营销渠道、创新业务内容，把好山好水、民俗乡情推向国内外，创造财富和价值，走出一条乡村振兴合作共赢之路。 好， 写得真好，这些词儿、一点都不多余，而且非常的到位哈， 精准到位、 哎、 确实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真的是干实事了，对不对？ 就是这样走、一直走。 对，这个论坛现场还成立了像乡村振兴旅游生态链联盟、这个联盟呢由浙旅集团发起，项目资源平台你看包括义乌、 有义乌厉害了， 5亿、遂昌、新昌，投资平台有杭州银行、杭州联合银行、杭州文投基金、浙江新国悦，还有天堂硅谷。 哦， 妈呀，硅谷天堂伞生产基地是吗？ 防紫外线那个吧？ 啊，对对对。 哦， 运营平台啊，还有什么浙旅投资、天天东方、小满等等等等吧。大家一起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全是 钱啊。 对啊对，反正是把钱花到实处最重要的哈。 是。 前三条来自于国内的啊，一个小片花之后看看国外发生哪些新鲜事情。 好的。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时间来到了11:45，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资讯播报环节的国外部分。 好的，国外部又传来了哪些消息呢？ 哪个国家的事？ 日本。 日本怎么了？ 日本将于7月1日，那已经实行了 啊， 扩大消费税免税制度，促外国游客的消费。 这制度产生啊，就是让我们多花钱。当然，这个多花钱听上去有点那个什么利益熏心，其实不是的，有了好的政策， 他让你买的更爽啊。 对呀、啊，就是和优惠。买到实惠的商品，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 对对对。据日本共同社的一个报道说，日本政府呢，在7月1日起扩充以外国游客为对象的消费税免税制度，以期实现2020年访日游客消费额达到8万亿。 这个是以外国游客为对象的啊， 对对对，就本国也涉及不到那些税嘛，然后也没有什么优惠的， 是的，还优惠啊，你们都是吧，天时地利人和了都哈， 啊，是的，是的， 报道是这么说的啊，这个食品、化妆品等消耗品以及除此之外的一般物品的合计购买额达到5000日元，其实很少，300块以上， 300块人民币， 对，就可以免税了。 哇，真的呀？ 一随便买卖就买的哈？ 哦，对呀， 对吧？买一箱那个眼药水，日本的。 眼药水中爱马仕那个是吗？ 日本的观光厅的这个相关人员在记者会上说，通过扩充免税制度干嘛呢？将提升访日游客的便捷度，有助于促进消费。 是，这个倒是很明显的一个硬道理啊。 对对对， 报道称呢，2017年访日游客的消费额大约是4.4万亿。日元， 这都是300叠加起来的。 哎呀，我的天哪！目前呢，消费税免税必须分别购买，是分别购买5000日元以上的消耗品与一般物品。 哦。 然后现在就是把两者合一了。有免税店就表示说，如果金额合计能够被允许的话，那是真的有望增加购买量。 当然了， 这都不是有望，这是一定的， 一定的啊！谁不会去享受这个感觉呢？ 是啊， 是吧？ 嗯。 还说呢，他说 了 这个举措呢，还旨在通过减轻免税店的业务负担。 嗯， 来增加店铺的数量。 店铺蹭蹭蹭如雨后春笋一样， 是吧？ 对 啊，一个工作人员跑4家店嘛，也挺 是的。这不前两天刚限制民宿嘛，然后民宿全换成了店铺。 店铺哈，这个截止2018年4月1日啊，之前的月份哈，日本全国约有45000家免税店，其中三大都市圈以外的地方有大概是17000家。日本政府立志，希望在2018年年内把地方的店铺增加到20000家。 你这一家10大店卖点黄柳沙 是吧？ 嗯， 我的天哪，周边的哈， 对，周边的也要增加。 我们想想哈，就是如果这是增加到两万哈，不管你在东京啊、大阪、这京都等这些地方，还是远一点的地方。买东西很方便的，不用再去回到东京去代购了。 其实这个就是，如果这个举措真的能实现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平衡大城市客流拥挤的一个方法。 对 对， 那个其他的城市游客会变多了。 是的，其他城市说，哎，我既可以购物，然后也可以，哎，发现这景色很美， 是的， 大家就可以分流，这样不会说太集中。 是的，是好事情哈。 是的， 良性循环。第五条，来看看捷克的事情。适逢赴捷克的旅游旺季，我们的中国大使馆呢是非常的应时应景啊， 啊哈， 呼吁游客提高什么呢？ 反恐意识。 反恐意识。 对，这个是这样的啊，据 中国驻捷克共和国大使馆网站的消息，暑期将至，中国驻捷克大使馆仅提醒广大赴捷克的中国游客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平安文明出行，及时关注捷克移民、警察、交通等部门发布的安全信息，提高反恐安全防范意识。 我们看到了八条的注意事项哈，一条一条跟各位说一说哈。第一条，密切关注捷克的刚刚说的移民、警察、交通等部门发布的安全信息，就一定要关注 News Update 哈，提高反恐安全防范的意识。 对，第二就是遵守捷出入境和外国人居留相关法律法规，不要携带违禁物品，行前注意检查护照和签证、这个居留许可等等有效日期、 千万不要因为日期的问题影响行程。 是的。 第三呢，咱出去交通很重要哈，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的法规，自驾车一定要谨慎驾驶，乘坐公共交通呢应该按照要求购票打票，不要逃票、不要为超近路随意穿越地铁的通道 啊，不好， 这是绿色出行安全的问题、以免被误认为你在逃票 哦， 亦不要重复打票啊。 对对对、第四条就是妥善保管证件、现金等贵重物品、像护照啊、签证啊，应该准备复印件或者电子照片， 对， 不在公共场所漏财漏富， 千万不要， 哎呀，像什么现金、银行卡被盗、那如果要是发生的话，请立即报警向银行挂失，如果护照丢失，请与使馆联系补办旅行证。 就是再提醒大家，出去之前啊，什么使馆的电话呀、联络方式在哪儿都要了解清楚， 这还是要查一下， 查一查 有备无患嘛，是不是， 到时候出问题的时候那个麻烦哈。 对的。 第五，出行呢选择信誉高、资质很棒的旅行社，行前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保险、化解途中可能发生的风险、了解保险、旅游的合同、航空公司免责条款等与切身利益有关的一切信息、万一发生旅游纠纷、航班延误或取消等个人利益受损的情况，哎呀，提醒大家别一时理性啊，理性对待，依法维权啊。 对的。第六呢，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注重言行举止和个人修养，展现中国游客良好的形象。与家人保持联系，及时告知近况，避免家人的担忧，不给电信诈骗可乘之机啊。 最后一点啊，很多的号码啊，各位也可以适时的记一下哈。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或向外交部领保呼叫中心和使馆求助。当地求助电话，欧盟国际求助电话提供英文的服务是00420-112。 对，那捷克的报警电话是00420-158。 是的。医疗救急的电话是00420-155。 对，那外交部全球领保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话00861-12308。到时候大家可以就是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 是的。还有最后一个哈，驻捷克使领馆的保护协助电话00420-7289-3991。 是的，咱们就是记两个，然后你打出去之后呢，他都会来帮你的。 是的。我们都希望咱不打这个电话，永远不会骚扰到我们哈。 是的， 这侵扰我们的生活。希望大家出去一切顺利哈。时间来到11:52:51，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我刻意加上那个收看的。 我们现在可以看了， 我们直播间非常棒的仪器已经安装上了、 但是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直播出去耶， 是吧、我们一般是周三哈，我们会联系， 对，我们一般周三， 对吧， 然后我们会确认好在哪一个平台播出， 对对对，我们会告诉大家哈。 对， 一个片花之后我们要感受红色旅行。 好的。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 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我心爱的肚皮旁，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那个每当听到这些老一辈的作曲家、 对， 作词家啊，写的这个歌词和旋律的时候，只要不加任何的伴奏，它也很好听。 是的，就是 旋律 非常的振奋人心。 是的，是的、什么年代有什么样的音乐哈？刚刚这是廖昌永先生唱的哈，那个《铁道一队》哈，非常好的一个电视剧啊，电影啊。直播稿呢，内容如下：现在啊，快已经是七月一了，过去了。又适逢暑假，想必呢很多的相关部门以及家长朋友会关注红色旅游这四个大字， 没错， 于是那个不少的学生和家长呢也会关注这一方面的旅行，方方面面的 哈。方方面面的，来吧，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应时应景的为大家这个搜罗一下， 搜罗 盘点一下、就是2018年暑期十大红色旅游目的地，这个排名呢是不分先后 的，那也是给准备在假期寻访红色经典胜地的对啊，亲子游提供一个参考。 是我们这是马蜂窝大数据显示哈，不是那个自己去统计哈。 是的， 六月底红色旅游相关热度增长了76.3%。在热度增长最快的目的地当中，有10个红色目的地。 是的， 我们了解一下啊， 了解一下啊，嘉兴、徐州、延安、遵义、安顺、抚顺、吉安、信阳、枣庄和湘潭，进入了这个十大红色旅游目的地的榜单， 北方居多哈。 对， 发布了红色旅游目的地的榜单的同时，马蜂窝还发布了2018年十大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在景点的榜单当中呢，这个南京的这个遇难同胞纪念馆是热度最高的搜索栏目了哈。在这些红色旅游目的地的相关话题当中呢，一定会有关键词。 对， 不看这个啊， 不看这个， 到你会想到哪些关键词？红色旅游当中， 那肯定是亲子教育这方面啊。 对，就是亲子教育哈。你看这个里边有什么？教育。你说对了，自驾。 对，自驾。 路线规划是最受游客关注的三个关键词。 对。 暑假呀，是那个每个学生呢难得休息的那个时，我现在看到学生的课的压力真是太大了。 哎呀，真是、 就是从小学生开始，他们那些班啊，你这一天在学校已经很辛苦了哈。 对啊， 放完学之后呢，还要去参加各种的班，有托管班，因为爸爸妈妈实在没有时间去接他 啊，托管班， 自己背着小书包，酷热就到了托管班了，开始也简简单吃点东西，开始学习。 我觉得课业压力真的很繁重。 对，真的是啊。 哎呦，真的希望就这个孩子们能够快乐的成长，不要说背负这么多的压力。 他很容易哈。这样很容易。 希望这是一个大的现象。 你想想、 这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 对，你想想，就是咱比如说家长、孩子那个上学上到3点半，哎，出来吧，别上来，哎，快乐教育，好，下班不去学习班，咱们去玩去。 对，其实我觉得可以啊，你可以不用学习班啊。现在就是，难道靠补课才能把重点讲到吗？ 行，对，时间的关系哈，我们替孩子们解解压，缓解缓解压力哈。希望他们愉快的过个暑假，一会儿回来。 等一天飞得好远，我要找一片玫瑰花园，爱让泪水变得好甜，因为坚定的思念，见永远的世界。我抬头看见一片蓝天，变化万千，拥抱一切，真爱就像一片蓝天，自由自在，永恒不变。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这个时代

有几个红色基地，像井冈山啊、 延安 啊，对啊，还有广西啊，这些都是这个、就是跟红色相关 的 一些，对， 是啊，好山好水是吗？ 其实真的是好山好水、好风光、就是你除了去感受红色的这个基地之外呢，还有很多自然的风光等待你去采撷、比如说广西的百色、百色呢，它有一个百色的那个纪念馆，然后进去之后，那个纪念馆并不是说像大家觉得，哎呀，好像说红色是不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没有那么多吸引力， 没有那么多吸引力、 过于刻板、 有一些无聊、并不会、你进去之后呢，有这种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现代化的建筑、然后里边陈列的这些东西、以及它的展品包括讲解是非常能够吸引人的，他给你讲这个比如说百色奇的一些过程，还有中间的一些细节、关键是在那个场地其实是有很多各大单位啊或者说学校啊宣誓入党的时候会在那儿，然后刚好我们去的那天呢就碰上了这么一波，真的是非常的庄严，对，就是念誓词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震撼， 对， 然后很有一种荣誉感， 就是你会觉得凡是你全心投入的时候就觉得生活充满美好， 对 不对？不应付的感觉，对不对？今天我们带这些自身的感受体验体验，排名依然不分先后，第一站浙江的嘉兴啊、回到历史当中，1921年的8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嘉兴南湖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 是的， 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我们都很熟哈，这段 太有纪念意义了，历史书上可能都背过、 是的是的、南湖也因此成为嘉兴红色旅游的核心景点，参观者可以干嘛呢，先到一大的代表们乘坐的渡口坐船， 对， 是不是很有仪式感， 是啊， 我的天，到湖心岛近距离参观南湖的红船，并在南湖革命纪念馆重温入党的誓词、参观主题展览，像重走一大路这种兼具教育和体验性质的旅游产品，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热度。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游方式， 很想去，对， 真的、就是一般就因为都是过来人嘛、我记得当时在上历史课的时候啊，一大的什么会址啊，这个会址、那个地址、你真的是只能是一个表象的东西、你 看不到 吗？ 对， 你看不到、但是如果要是有时间带着孩子把这些去走一遍，他根本就不用死记硬背， 是的， 我全都走过， 对， 历历在目，好吗？ 感受到了、七一前后呢，如果想前往比如说浙江南湖、还要提前预定讲解员呢、这个有淡旺季哈， 是的， 旺季时南湖景区可能是要提前半个月就暂停接受讲解员的预定了， 哇，这个真的现在人员还是很受欢迎的、除了南湖的红船之外，嘉兴海盐的南北湖也有着红色旅游文化的血脉，新四军海北支队驻地旧址、黄原藏书楼、京山革命烈士纪念碑等红色旅游景点也是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缅怀先烈。 我们说呀，红色之旅是一个我们的主题， 对， 你知道了浙江有很多可以体验的当地的美食啊，地域文化有很多可以去感受， 对吧？ 是的，嘉兴其实很怎么说呢，很有那种江南水乡的感觉， 这是当地老百姓包的粽子、那是什么感觉？ 对呀，就是除去红色的这一个部分、咱们就说嘉兴本地这个自然风光还有民俗都值得大家去好好感受一下， 是的，好好去感受浙江的风光哈。 是， 除了浙江，江苏徐州又站起来了， 徐州、 对，江苏徐州是苏北最大的城市， 对，紧挨着山东啊， 这 那就原来就是山东，现在划分， 对呀，以前觉得徐州是山东的嘛， 划分到江苏， 划分啊、抗日战争著名的徐州会战在这个地方打响，解放战争时期的淮海战役也是围绕徐州展开了多次激战哈， 对，徐州的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园林、拥有着淮海战役纪念塔、淮海战役纪念馆、还有淮海战役碑林、淮海战役总前委群雕、徐州国防园等建筑、对、其实这说了这么多建筑呢，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点乱啊、那淮海战役纪念馆呢是由陈毅元帅去题写馆标的、那通过像革命文物、历史照片、浮雕等形式生动展示了淮海战役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 是的， 这个我们文字呢还是无法描述这种震撼，你得亲自去看一下才能够感受到啊、对，那另外呢像、这个、 徐州国防园嘛， 是的，它是由国防教育馆、兵器陈列场、模拟训练场、军体活动场组成，这个是对，这个很能够寓教于乐的， 对， 参观者既可以在此学习国防知识，又可以参加 体验各种军体模拟活动，深入感受军队的生活。 很多青少年的男生朋友哈，我不知道女生感不感兴趣，现在女生应该一样哈，一起活动，我就去就是训练场，不是那个射击嘛， 我是真的进军营去体验过的。 哦，对，我觉得打靶的时候那个感觉还是特别吸引人的哈。虽然那个实枪呢，只有一枪打在了靶心，这靶上，就会觉得很有意思，但你会体会到那个军旅的一个元素的部分。 哦，我好像记得是在小学还是初中，很久远了。我进过一次军营，因为在我们当地确实有一个那个军营嘛。 体验过， 对，它不是体验，是真的 军营。 对，然后有一天呢，开放参观，我们就去了。 这波童子军进 啊，然后去了之后，哇，那种感觉非常的模式化，真的太有气势了。 军事化 管理是你完全 倍儿直。 一进去之后，你就会觉得啊，我不应该如此的散漫。 对， 就即便是参观人家的食堂，你都应该是稍微的那什么， 有超强的时间观念， 对，超级强， 对吧？五分钟必须做完，也是必须做完， 是的， 对吧？做完十公里跑步去，谁敢不做完？ 还是做完吧。 我军训，咱也军训过嘛，咱大学生不是军训嘛？高中有的朋友也不军训，叠那个被子、小方块、牙膏、毛巾摆的，起床跑操，这都是一些军事化的管理， 必须是一水的模式化啊。 对，必须的，而且要跟上队伍的步伐。 对， 八点集合，两小时。谁受得了啊？ 对， 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哈，延安啊，哎呦，这真的是红色 哇，延安 老疼了， 那真是我太有感情了，我待了40多天， 是不是？体会到了是不是当地的这种感觉？ 当地非常的淳朴。 这40多天一般怎么是度过？你们那个 四十多天，我们是学习和感受。对，首先呢是在这个相关的电视台、电台进行实习 交流， 然后去周边的一些村镇。对，然后其实这个是特别好玩的，好玩的一件事儿。当你把工作呀，然后就是跟旅游结合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收获颇丰， 是不是？ 对，我记得当地是一个地方，但是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哈。当地产苹果，然后呢进到当地的果园，哇，那个苹果真的超甜，而且它把苹果都是罩上一个罩，这样可以让它更甜嘛。然后你就可以深入到当地看一下这个果园的果农是如何去种植 工作， 如何去工作，然后去开发他们的事迹等等等等。哇，我就觉得，而且像延安它是属于在黄河边上嘛，然后整个都是以土黄色为主。当你看到那些窑洞的时候，看到那大片的黄河，就是壶口瀑布的时候，那种壮阔是你在我们大城市感受不到的。 是的，这就是实践和现实的作用哈。 对， 我们看的书就是看的书，走进现实才知道延安是这样的，对不 对？ 对 啊，延安也挺繁华的， 对，也挺繁华的， 也有 club， club 也有烧烤， 没错啊。延安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令人红色就现在的朋友红色旅游的必须的打卡地了。中国共产党老一辈的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也给延安留下了大批的，比如说革命旧址啊，像枣庄革命枣园革命旧址啊， 走去了， 得去了， 有去了 哦。 杨家岭这个也去了， 王家坪 啊，这个好像是没有去啊。 清凉山革命旧址， 对啊，洛川县洛川会议纪念馆， 瓦窑堡会议旧址 啊，对，洛川这个这些都应该去 啊， 对， 宝 塔 山 景区， 对， 南泥湾，真的南泥湾我非常强烈建议大家去 是吧？ 因为去了之后你会发现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南泥湾有多漂亮吗？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是夏季，然后南泥湾其实是有稻田的，然后青色油绿的那种，就是一片一片的稻田， 眼睛都看不过来， 你根本就看不过来。只要你稍微穿个艳丽一点的衣服，站在那个土桥边上，或者说稻田边上一拍， 就有人打电话，你出来。没有， 哎，吓你下去的！ 你这换个，你怎么穿个大红进去了？是说这个颜色非常跳跃， 对。如果你拍一张照片，哇，一点都不输什么东南亚的一个稻田， 对吧？对，很漂亮，一望无际， 漂亮， 是吧？而且这些旧址大多保持着原本的样子，一砖一瓦、一桌一椅都能复原历史的场景啊。 是的。 这个延安好地方和陕西，陕西还有好的饮食文化，你就去感受感受呗， 对 吧？对， 而且其实去到这些地方，你会觉得非常的清凉。 对对，就是避暑嘛，哈。 对， 下一站也是非常重要的红色基地了。 是的，贵州的遵义。 哦，了解一下哈。 对。遵义距离贵阳呢仅仅2个小时的车程。1935年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了非常著名且重要的遵义会议。 对。 当然呢像这次会议相关的几乎所有建筑都 集中在了湘江河西岸的遵义老城里。 太棒， 嗯， 这是一站式哈， 对，一站式， 对， 一站式参观嘛， 对啊，全部都包括了哈，几乎所有的建筑嘛哈，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两层木结构的会议室当中， 哦， 保存着什么呢？ 陈设基本保持当年开会时的原貌， 是啊， 像这个毛泽东手书的遵义会议会址， 哎， 6个大字悬挂在会址大门正中。 嗯， 如果你想要避开旅游团的人潮，游客可以选择早起去参观。 对对 对， 其实别有一番感觉啊。 是的啊。 当然娄山关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站了，是遵义红色旅游不可缺少的一站。娄山关关上重崖叠峰，然后峭壁绝立，异常的险要， 对不对？ 1935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那歼灭了黔军四个团，攻下了娄山关，从此娄山关便成为了黔北著名的革命纪念地。 是的， 对，对于户外爱好者来说，单是这里的雄奇险秀的山地景色就值得一游。 是，这是贵州的遵义哈， 嗯， 这是好地方哈。 嗯， 然后呢，贵州还有安顺。 安顺， 贵州安顺呢是红军长征途中一段重要的路程。 嗯， 1935年4月，红军135军团进驻西秀区，渡过北盘江向西挺进，历时8个昼夜，经历了3次战斗。嗯，目前安顺规划出了3条从王若飞故居陈列馆出发至西秀、紫云、镇宁3条红色旅游的线路，分别连接了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安顺地系，还有连接紫云阁突河风景区和紫云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连接了红军与陆瑞光结盟反蒋协定陈列纪念馆、良田乡云海、灞草码头、红军长征北移盘江渡口，这些美好的生活中可以感受到以前和现在的生活意义，好不好？ 是的， 厉害了啊。嗯，贵州安顺好地方。 对，贵州安顺。 哦， 当然呢， 哎，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安顺， 是一个大景点。 是的，黄果树瀑布啊， 夸夸的 是。对，就是来到安顺呢，你是必须要去的，真的举世闻名。 嗯， 这个黄果树瀑布。 嗯， 黄果树大瀑布上游陡坡塘瀑布，名气虽然说没有黄果树那么大， 嗯， 但是呢，它却是85版《西游记》的经 噔噔噔噔噔噔， 对，经典区景点是在这儿。剧中师徒四人过河的场景就在这里拍摄。想要，师傅，你等等俺。这是二师兄是吧？ 二师兄，师傅又被妖怪抓走了。 我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大师兄，二师兄也被妖怪抓走了。 最后只有白龙马了。你快变形吧！ 哎，你快变形吧！咱们俩去救他们吧！啊，哦， 深刻的记忆哈，那个《西游记》的经典电视剧哈， 是的， 六小龄童， 我 的天，那个表演出神入化， 简直就是，哎呀，猴王本王了。 对，嗯，这个希望大家呢去感受这个黄果树瀑布的感受哈。 是的。 两点二， 五顺。 哎，你挺对。 必须的。 五顺呢？ 对。 来， 辽宁抚顺啊。抚顺呢有著名的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纪念馆以历史图片、雕塑等多种方式展示了二战中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平民的现场。 对， 虽然说是非常的触目惊心，但是也给我们 历史了啊。 对，就是怎么说呢，勿忘国耻，让我们得到一个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升华和体验。 其实我们到了辽宁的之后，除了这些就是纪念馆嘛。 嗯嗯。 其实我最近也去了一趟那个辽宁省，生活节奏非常的沁人心脾了，可以说 非常的惬意安逸， 物价也不高，真的。 嗯， 像我们平常的出租车也很便宜， 嗯， 饮食啊，夏日炎炎，喝点啤酒，看世界杯，吃个烧烤也很便宜， 嗯， 安居乐业吧。对不对？ 对，真的是非常的棒。 对对对，如果您在大城市生活有点累，有点辛苦， 嗯， 可以去那边放风放松，挺好的。 是的， 嗯， 馆内还展示着像这个屠杀现场出土的手镯、耳环、戒指等常见的首饰， 是的， 以及烧焦的月饼、饭团，曾经关押过末代皇帝溥仪和日本战犯的抚顺战犯管理所， 嗯， 也是抚顺重要的红色旅游景点。 是的，我们从辽宁的抚顺出来之后呢，去江西的吉安啊， 吉安 也是一个兼具优美风景和历史教育意义的好地方。 嗯， 革命根据地的人文景观和绚丽的自然风光在井冈山融为一体。 嗯， 你又去过井冈山？ 交相辉映。 是的，井冈山至今保留着像黄洋界的哨口、反围剿时期的战壕等众多的军事设施。 嗯， 此外呢，当地还推出了一个实景演出《井冈山》。 这个实景演出我们当时去了。 非常赞。 哎呀， 实景演出就是效果非常的逼真，声光电那个演员也是非常的到位。 这波赶上好热闹 啊！真的真的，这个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对，我重走一下。 是的， 讲述了南昌起义之后毛泽东与朱德在此会师的一段历史。 像前往吉安体验红色旅游的游客还可以参观东固革命根据地、永新三湾改编旧址、太和县马家洲集中营、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旧址、永新县湘赣革命根据地中心旧址等众多红色景点，深入了解那段历史。 是的， 对， 这是 对，而且我去过井冈山，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井冈山。就是八月的时候，虽然说它还是有一点那个潮湿，但是真的没有那么热。而且井冈山绿化做得特别好， 是吧？ 八月桂花香，一到井冈山当地的公园，那个桂花全开了，那桂花树 扑鼻 这么大， 香气 真的是香气扑鼻。就是井冈山它也有一段就是类似于小资的那条街，所以那条街呢，当然就跟我们北京的这种是不一样的，没有这么高端，但是呢它却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我们还去当地的一个小店，就是也是卖那种奶茶呀什么的，去坐一坐，哇，超级凉快，奶茶做的也非常的好喝，然后可以买一点当地的土特产。 对， 那条街呢就是会让你觉得这个小城很温馨很温暖。 是的，就是所有的人都会去到一个你比如说陌生的小城的时候，找到一个特别符合当地的街区。 是的， 还有那感觉特别的惬意。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像那种当地的年轻人，他们也会在这儿约会， 是， 然后你就看他们的这些穿衣打扮呐、然后跟那个当地的那些地方融合，你会找到一种啊，其实还是挺亲切的。 当然很好，生活原本应该是这个样子 的。是 的，啥这么多，去啥都能看看去呗。 对， 遭庄，从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周婆？你看好不容易你不能老说方言，行，您的你用普通话说说呗哈。遭庄。 行了，周婆， 我叫你带跑了，这是怎么这样呢？山东遭庄。山东枣庄啊，是台儿庄战役和铁道游击队的主战场。 哦， 踏上了飞快的火车， 冲 上本城的骏马，堪称著名的红色旅游城市。 这两个战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出名。修复的台儿庄古城也是京杭大运河的中心点。那个台儿庄古城之前波波来我们节目说过，非常的美，适合待个两三天啊， 对对对， 真的是有一种穿越的感觉。不输丽江和大理这样的古镇，也是二战遗存最多的抗战名城。 对啊， 古城内的台儿庄大战纪念馆与大战时的火车站隔河相望。馆内存有台儿庄大战时的中日双方资料和文物，影视馆则播放着当年外国战地记者拍摄的珍贵纪录片，还有参战的将士访谈录以及血战台儿庄影片。 是的，而且全景画馆之内呢，16.5米高、124米长的画面首尾相连，配合特殊的像灯光、音响，战斗气息极为的浓烈，给我们这些参观者以身临其境的体验哈。李宗仁史料馆也存放了大量关于台儿庄战役的史料和文物。铁道游击队更是影视城了，现在都有，你知道吗？ 对， 自按真实的大小修建了国民时期的、民国时期的，比如说商行、照相馆、武馆、炮楼，有英雄之城的美誉。而且山东的人民呢，我说人哈，就是朴实， 对，非常朴实， 就真的朴实， 而且善良， 好客，就是你从那个交谈上啊，打交道啊，饮食上啊，服务上都能感觉就非常善良哈。 对， 开个玩笑，就是那次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那个我是潍坊人，然后我们潍坊的小学生就说：“哎，真的我们这服务太朴实了。那比如说，就吃个西红柿鸡蛋面哈，然后那桌上有一个有点，比如说汤，我没擦干净哈。服务员，你这个没擦干净哈。服务员抹布扔过来，啪扔过来，自己擦吧。我特别实在，我一下，你自己接着自己擦啊，要在家啊，面不加费，随便续。”你觉得那种、对啊，对 对，真的是也是非常好啊，就是这种邻里街坊之间的感觉， 就感觉没有那么多的设防哈， 对 对吧？ 其实这个我们说了八大红色旅游景点，还有两个，一个是河南的信阳，它是25000，这个5000里长征的一个出发地， 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湘潭， 湘潭， 对 对，我们的伟大的 毛泽东 故居啊， 故居 对、啊 嗯，就在这里出生的地方。 对，湖南也是很多像湖南现在的这个电视啊、嗯、娱乐节目做得非常好哈， 是 也是全国的学习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了哈。 湖南省真的是一个文化大省， 对对对， 对 希望 出了很多人才。 是的，希望大家呢就是。在这个七八月份的时候、嗯、趁着我们的学生朋友有时间、 嗯、 可以带着他们感受红色的这样一个重走红色基地， 是 现在跟之前重走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没错、哦、其实现在这个我们的红色旅游基地呢也是建设的越来越好， 嗯， 它把这个文化教育和体验融为了一体。 对， 嗯， 你就说你去的那也不是井冈山啊，去了这个基地之后、 啊、 我就觉得特别羡慕、 啊、 没去过， 真的非常好， 没去， 就是而且那边空气还有这个蓝天白云都是非常棒、 啊、物价也不高， 物价也不高， 对， 对，就是除了可以体验红色的红色之旅，你还可以体验当地的民风，其实这些革命基地它的民风都是非常淳朴的， 必须的， 对、嗯、 我们都有这个老一辈、嗯支撑， 嗯， 对不对、 嗯、 那种感觉哈、 嗯、 那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哈、 嗯、 最后来一首歌放给大家哈， 好的， 这个应该是那个希望大家伴着这样熟悉的旋律走进我们这个红色基地的时候会感觉到好多的课本啊历史书会照进现实的感觉，对不对， 嗯， 也希望大家呢听完我们这些节目之后呢可以好好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哈， 是的， 每当这首歌响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小时候在看着那个也不是大的电视屏幕，那哪有 4K， 没有，全是雪花， 全啥子， 对，那一出来之后觉得小杆小兵张杆、啊、那感觉就出现我们的 还是黑白的 印象当中哈、哦、淳朴哈， 是，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哈， 嗯， 我是周准， 我是大大， 明天再见啊，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不再接受。